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九月一号，这一天，旧同盟政府跟同盟军的关系者预定举办一个大型的联合慰灵祭典。 参加者主要以旧同盟军的复员跟家属为中心，在观察名单内的政府或军部高层几乎都没有出席。 多留你也没去？ 没有。 那么这一次，大人您要出席参加吗？ 我不去了。这一次的性质跟杨威利的追悼会不一样， 但是至少写个悼词之类的过去吧。 这也不用了，又不是什么官方正式的形式，只是他们自主性的一种聚会而已。太过于假惺惺的话，反而会招来反感的。但是如果能够用多留尼的名义出席的话，这下子会很有意思哦。 大人， 开玩笑的，我不会犯这种故意随便放火的愚蠢错误。哦，对了，会场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古恩基姆霍尔广场。 古恩基姆霍尔广场？ 古恩基姆霍尔是同盟建国的成员之一， 据说是建国之父亚雷海尼塞的好朋友，他也是中途继承海尼塞的事业的一个人物。 参加者大概有多少人？ 我听说有20万人左右。 20万？这个数目本身就有问题。 贝鲁克，为了慎重起见，部署警备兵1万，哦不，2万，全副武装配置会场周围，不要刺激到他们。 是，但是 大人，那也不是一个反帝国性质强烈的地方，应该只是一个和平的集会而已，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吧。 我知道，这是为了慎重起见。 实际上这个时候，连下达指示的罗塔尔都认为自己的忧虑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此外，这个集会本身的目的的确是一个和平的集会，如果照艾尔斯海马的计划进行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可以顺利的结束，但是却有些人不希望集会顺利结束。群起的高昂的敌意连监视的帝国军都能感受得到，于是他们开始到一个地方聚集起来。 杨指挥官万岁！ 民主主义万岁！ 自由永存！ 杨指挥官万岁！民主主义万岁！ 肃静！肃静！不听指示的话，要下令解散你们的集会！肃静！ 快出去！帝国军逃跑！听那个！ 快点！快点镇压！ 快点！快点！ 警官也没有关系，但是不准用枪，绝对不准用枪，听到没有？ 暴徒为了抢夺士兵的枪，使得士兵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允许士兵开枪，这是一种正当的防卫。以上是帝国军官方证实的记录。就整个事件来看，在某个部分上是事实没错，但是还有其他的事实存在。被群众的狂热所冲击，帝国军显得歇斯底里，被危险的感觉所侵袭，于是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扫射。这场暴动大约1个小时过后被镇压住了。市民方面死了4840人，帝国军方面死了118人，轻重伤者人数超过了5万人，其中大部分遭到逮捕拘禁，真是一大悲剧。 我真是有个好部下呀，竟然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扫射，没有勇气跟侠义心的人还真是做不出来呢。 对不起，属下错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责怪你，不过到底是谁在煽动这些民众导致这种结果呢？ 这么说， 大人，您的意思是说这次的暴动不是偶发事件了？ 我并不认为埃尔斯海马的安排会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虽然民众对帝国的反感的确可以感觉得到，但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来，八成是有人在背后煽动的结果。 果然是同盟军的， 这样断言还太早了。或者是这一次的事件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企图颠覆帝国也说不定。 您的意思是？ 是针对新领土总督而来，目的在于想要让我的权威失坠，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不会吧，这么做的话对谁有利益呢？大人，难道是？ 我也并不是没有敌人仇家的存在，但是假设这场暴动是有人煽动而造成的，在没有不满和愤怒的地方是不会产生暴动的。不管我们再如何努力地施行善政，从他们的眼里看来，我们依然是一个侵略者，反而没有办法摆脱未善的批评。不过尽管如此，这件事该怎么收拾才好？ 大人，逮捕者中有一个 希特雷元帅。希特雷元帅，这场集会是在你的主导之下才导致这种死伤惨重的悲剧下场的吧？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参加者而已，但是如果说参加这个集会就有罪的话，我心甘情愿接受。 你有这种觉悟最好了。那么我重新问你一个问题，策划演出这场暴动悲剧的责任者，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人吧？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够告诉你。 嗯，那么站在我们的立场，就不能把你给释放了。 如果你释放我的话，下一次我会真的出来主导，发起一个对抗你们这种不法支配的抗议运动。这一次，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掌握住大势，就让他给流掉了。 我对你的勇气深表敬佩，但是身为皇帝的代理者，必须要遵从皇帝制定的法令，也必须维持秩序不可。我得再把你拘禁起来。 你的确应该这么做，这对你而言是你的正义所在。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你个人存有任何的怨恨。以往我把我自己应尽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自己当一个旁观者，就因为这样害得许多被迫负这个责任的人就这样平白无故死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觉得很不安。今后我绝对不会逃避我应负的责任。 贝鲁克，区区一个人的死就能够让数亿的人觉醒，这有可能吗？ 说不定是有可能的，不过直接面对这种事是我们想要回避的。 你说的没有错，如果他们真的发动起义的话，我们非得用武力来镇压不可。但是跟伟大的敌将交战是身为军人的荣耀，用武力镇压民众的话，这是狗做的事，实在太丢脸了。现在想想，杨威利在中途就死掉，说不定是一件幸福的事。和平世界里的军人只是一只被拴住的狗罢了，也只能在怠惰跟无为之中慢慢的腐败下去而已，不是吗？可是我偏偏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和平中的无为。 大人， 贝鲁克，你听说过吗？听说那个欧贝泰他曾经批评我说，我是一头猛兽，是一个没有办法安住在笼子里唱着和平之歌乖乖度过一生的男人。 大人，请恕属下直言，您没有必要在意军务大臣是怎么想的。皇帝陛下是位难得一见的明君，只要大人对皇帝尽忠职守，一片清明的心效忠皇帝，那么别人的闲言闲语也就无戏可乘了，不是吗？ 或许吧，或许你说得很对。如果陛下是难得的明君的话。 罗塔尔，因为你的事害我刚才在陛下面前捏了一把冷汗。刚才陛下他叫住我，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罗塔尔元帅现在交往的女性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的。你怎么说？ 我说我不记得了，印象中他的头发好像是黑色的。 我跟那个女的已经分手了。 我猜也是， 结果陛下说应该是明亮的红色吧。在你我进去谒见陛下之前，你的肩膀有那种颜色的头发掉在那里，被艾米尔给发现了。你也找个女佣帮你刷刷你的军服怎么样？这样才符合以贵族气质闻名的罗塔尔指挥官，是不是？ 我不是为了什么气质才做贵族的，只是刚好我出生在贵族家庭罢了。再说我们家为什么风评会不好？因为女佣人都没什么用。言归正传，陛下有责怪这件事情吗？ 没有，只是把它当作一时的笑话而已。陛下是完全不会干涉臣下的私生活的，而且尊重部下的个性也是主君应有的度量啊。 如果你有自信跟觉悟可以打倒我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我下战书。 开玩笑吗？ 吉尔艾斯死的时候，我还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失去了。 这个时候如果要以智勇双全这点来评价的话，奥斯卡罗塔尔的确是第一人选。这么记载的是有文人指挥官之称的麦克林。跟罗塔尔的智勇双全相比的话，杨威利倾向于智的方面，而米达在本质上就是比较好勇的。皇帝莱因哈特以战略家而言自然没话说，但就战术家而言则倾向攻击。巴米利恩会战之所以会有战术上的败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莱因哈特防御得不够彻底的缘故。然而罗塔尔的将才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在这个时期连罗塔尔本身也不清楚。9月1号之后，新领土的各个地方也相继发生小规模的暴动跟人为的事故。 意图的暴动大约占了半数，剩下的一半是偶发性的，要不就是追随性的。 明士长官对于这种治安的混乱他怎么说？ 他说只要确保交通跟通讯上的畅通，局地性的暴动就没有恐惧的必要，他只要求这些系统能够确保。 埃尔斯海马是一个文官，可是是个很有胆识的人，军方也应该满足他这些小小的要求吧。至于细节方面就全权交给你处理。 属下遵命。但是总督大人，我们收到一封以总督府为收信人的信，请您过目一下。 这封秘密投书的内容是，最近所发生的各种险恶事件都是优布多留尼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力所策划的，企图要颠覆总督的权力。 啊，这个是？你不认为这封投书蛮有趣的吗，高等参事官？ 有趣的事情跟事实，很遗憾的，两者是不能合而为一的。 聚集100件有趣的事情，至少可以成为一个事实吧。尤其是有力量的人这么希望的话，就不需要什么证据了。你所憎恨的，尤其令人憎恨的专制政府，特别是。反过来说，在你们所信奉的民主共和体制里，实现民众的希望就是一个大原则，不是吗？ 所谓的民众就是随着气流上升的风筝，是一种没有实力也想飞得很高的存在。 你没有必要这样藐视民众，曾经把你推上同盟元首的人就是支持你的民众，不是吗？太过于说他们的坏话会被批评为忘恩负义。我看这个人根本是打从心底藐视民众吧。 那么请问总督大人打算怎么做呢？ 什么都不做，就这一次。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有这封投书这件事情。下去吧。 哦。 就让他这么走了，这样妥当吗？ 我们总不能因为一封秘密投书就真的断定他的罪吧。今天先给他一个警告，只要让他知道，他如果太过嚣张的话，马上会有人扯他的后腿告密，多少会有一点牵制作用。哦，对了，关于固守在伊谢伦要塞杨威利军的那些残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是，姑且不论他们的实力，不过他们的存在组织的确是为了反抗我们帝国，没有错。夏国认为不可以放着他们不管， 但是开启战端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没有损伤，到时候说不定会让他们有机可乘。 目前对一线轮出兵没有多大的用处，只要继续严密监视跟封锁走廊就可以了。不要像前几天没有命令就擅自有人入侵走廊，一定要全军贯彻到底，防止物资跟情报流进去，孤立他们，造成他们心理上的恐惧，从内部崩坏，这是非常可能的事。 幽灵想学羊是没有关系，可是过度的话会忘记进取的气概，反而会退步成婴儿。最近我很担心这件事情。 当事人才能发明的事情啊，我劝你就不用担心了吧。 或许会被坏女人勾引，最后搞到身败名裂也说不定。 不，卡琳是个好女孩。 是这个问题吗？ 这么说他们两人的感情有点进展了？ 他们好像经常见面的样子。 他们那个叫做感情啊，我那个徒弟真是没用。 你好，米兹中尉。 你好。 今天你也要整理指挥官的言行录吗？ 是啊。 好灰暗呢。 心情怎么样啊，克罗歇武长？ 现在我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坏。 你别再装了，你看得我明明觉得很高兴。 哼， 演员的格调不一样。 虽然菲利加夫人所说的话都是事实。 中将，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多管闲事，可是你对他说那种话好吗？他好不容易才愿意开口说话的。 克罗歇尔武长对我有什么看法？这是他的问题，并不是我的问题。至于我对他是怎么样的看法，这一点才是我的问题。 那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讨厌过美女，更何况是活着的美女。 这么说卡琳还像他母亲了？ 哼，年轻人，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是不是？总之啊，女儿比母亲更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就错不了了。 你来得刚好，现在我们正在谈那个多留你的事情。对了，你对他的辩解有什么看法？ 事到如今有什么好评论的？他那种人一定是有什么诡计才会甘愿接受皇帝莱因哈特的差遣。 所以我们干脆发一封忠固的信函给皇帝莱因哈特，也给罗塔尔元帅，内容就说这家伙绝不能用，先卖个人情给他怎么样呢？ 这点小事谈得上卖人情吗？再说我们又没有任何的证据，我不认为他们会相信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反正多留尼这个家伙铁定又在耍什么诡计。我只是希望至少皇帝莱因哈特可以不用再被那个小人给陷害了。不过现在的我们在帝国的眼里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算了，不管多留尼那只老狐狸在玩什么把戏，欧贝泰元帅那个传闻中的对手负担会变得更沉重的。 菲利加·葛林扬也连日埋首在繁忙的公务中，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用最大的极限来履行他的义务跟责任，借一把哀伤收藏到内心里，借着这股精神作用在支撑自己。 你看起来好累啊，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哦。 谢谢你，不过忙碌一点比较能分散注意力，这种时候我要是会喝酒就好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杰西卡·爱德华女士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我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呢。 我想起来了，她也是在她未婚夫死后才投入政治界开始活跃的，好像啊。 你怎么了？ 没事。对了，听说那个克罗歇尔武长什么忠固是不是？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只是告诉他先后部中将跟悲切这两个字无缘，这是事实啊。 你对他的影响力很大哦。克罗歇尔武长说他非常敬爱杨夫人，还说希望将来能够变成像杨夫人一样呢。 我的天哪，要是像我连菜都不会做就伤脑筋了。为了他的将来，还是多学学凯塞尔夫人吧。好了，我们也差不多该走了。 这一天， 凯塞尔夫人邀请尤里安跟菲利加过去吃晚饭。当尤里安知道卡林也被邀请的时候，希望能够邀请先扣部中将也一起来，但是凯塞尔夫人说这样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尤里安，让这群吵杂的女人去玩他们的游戏好了，我们男人去喝点酒，好好的聊聊。 请吧，你们男士们慢慢的喝，一个男主人怎么可以在阵前逃亡呢？这 因为今天耶谢伦的名花全部都聚集一堂，真是美得让我头晕目眩，太耀眼喽，我得找个洞穴逃进去比较保险。 这种台词还是得由先扣部中将或者是波布兰中校来说比较合适，你说起来真是不伦不类的。 偶尔说说那才有新鲜感嘛，对不对尤里安？哎，那么无聊的游戏他们竟然可以玩得那么起劲儿。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听到笑声总比听到哭声来得好多了。 这点尤里安也深有同感，不管怎么样，终于可以听到笑声了。虽然说经常会有退回原点的危险，人们已经逐渐摆脱寒冬的记忆，慢慢地走过春天，继续朝着夏天前进。 为什么不是杀皇帝莱因哈特而杀了杨威利？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太古时代，君临我们地球上的罗马大帝国也是一样，在衰弱的时代以某一个一神教为国教，借着它来支配后世的历史跟文明，这是个该留意的故事，也是今后我们的指标。首先，我们要让皇帝莱因哈特变成绝对的统治者，然后再变成暴君，最后人民的憎恶跟怨怒一定会集中在他身上。那个时候，友谊对抗暴君专制的理念必须是我们地球教的信仰，绝对不能是那个看了就讨厌的民主共和制精神。 所以杨威利是个障碍。 没错，而且当我们要篡夺权力体制的时候，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的话，我们也比较好办事。 但是要把金发小子变成暴君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臣下的反逆会招来专制君主的猜疑，进而开始肃政，这又会导致臣下们的不安，招来反逆。王朝的历史总是这样着重复着，我们只要把这个铁则运用在罗格兰王朝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利用罗塔尔元帅来反逆，是不是？ 罗塔尔在新银河帝国是个数一数二的超级重臣，虽然年纪很轻，但却是个名将，如果他背叛的话，相信皇帝莱因哈特的心也很难保持平静，他会开始去猜疑接下来可能会是哪个忠实的臣下要造反，接着只要将他扩大开来就可以了。 奥斯卡·罗塔尔的确是个数一数二的名将，没有错，但是他的部下会听他的话，对皇帝莱因哈特掀起反乱的旗帜吗？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部署好了，杨威利已经死了，而罗塔尔也即将要死，那个僭越自称为皇帝的金发小子也要死，让他们全部死光，成为我们实现我们正义的肥料。 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げ、 传闻罗塔尔再次不在公馆内。罗塔尔写了一封信给莱因哈特，恭请莱因哈特来海尼塞行星。信赖罗塔尔的莱因哈特不顾周遭的反对，决定前往海尼塞。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发芽，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